就像彗星没有预警突然毁灭，爱就这样在你眼中消失走远，想拥抱想挽回，该体谅该告别，心情转了千遍，我快被撕裂，你却看不见。就像冰山藏在海底没被发现，爱深处蕴藏着危险，彻底幻灭前挣扎的迷恋，注定往深渊无助的人啊，那关抓的是残缺。向北飞，找个最远最冷冬天，粉碎的心需要冻结，我的眼像旁若无人的飘雪，我只能不告而别当作成全。向北飞，现在不想面对春天，究竟伤心有痛无言，无奈是缘分比爱情短一点，才认识回忆比爱情绵延，就像冰山藏在海底没被发现，爱深处蕴藏着危险，彻底幻灭前挣扎的迷恋，注定往深渊无助的人啊，那关抓的是残缺。向北飞，找个最远最冷冬天，粉碎的心需要冻结，像旁若无人的飘雪，我只能不告而别当作成全。向北飞，现在不想面对春天，注定伤心有痛无言，无奈是缘分比爱情晚一点，才认识回忆比爱情绵延。飘雪，我只能不告而别当作成全。